普通的游客。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第12届金门曲会的部分实况录音。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感谢大家的光临。今天是第12届金门曲会暨天津市曲艺团建团50周年，纪念骆玉笙艺术人生古曲演唱会的第一场古曲精粹专场。金秋十月，我们天津市曲艺团迎来了建团50周年的大喜日子。50年来，天津市曲艺团在各级党政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艺术方向，坚持双百方针，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开拓进取，为中国民族艺术之林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天津市曲艺团既拥有着众多的老一辈艺术家和大师国宝，也培养了一代代后起的俊颜新星，曲种齐全，实力雄厚，享誉海内外。今天我们天津市曲艺团的优秀中青年演员为大家奉献一台优秀的古曲专场演出，以纪念艺术大师骆玉笙的90诞辰和天津市曲艺团的50年华诞。演出现在开始，首先请各位欣赏古曲联唱《万卉争春》，作者杨宇杰，编曲赵学义、韩宝丽，表演者张凯、王哲、王丽、陈宝平、王丹丹，伴奏本团乐队。 向上 欣赏《梅花大鼓·钗头凤》，作者李光，编曲赵学义、韩宝丽，表演者王哲，乐队伴奏韩宝丽、刘小凯、韩晴、陈倩、韩旭，请您欣赏。 暖风破烟，水潺潺，这位陆公子月高花丛，西边站，忽然间一对人春游到深渊，唐慧仙突然见表哥手足无措，陆游他一来相逢难以开言，赵世成一见此情心回忆，一旁施礼面带笑颜，陆游兄你们表兄表妹说着话，我前去观花柳荫前，他们二人相对无言，默默无言，起伏的心潮心间，你与那赵世成生活的可美满，表哥呀，承蒙惦念，我感激万端。我乃是孤身漂泊一弱女，任凭那命运的安排在天地间。几年来，我何曾一日忘怀表妹？回首往事，不顾今天，想当初千错万错全怪我，从母 山他远望着，桥头见行人消失满腔。 感谢大家送来热情鼓励的掌声，继续为您带来一段二泉映月的片段。 多吉祥，天 欣赏河南坠子宝玉哭黛玉，演唱者张凯，乐队伴奏王瑞英、张桂云、陈倩。 园的中介妹一个也没有来，贾宝玉在园中正发愣，绣房里哭啼啼出了一位女裙钗，见紫娟她那满脸泪痕还没擦干，她周身是诉苦悲哀，小紫娟她那怒气冲冲把二爷叫啊，叫一声花二爷你细听明白，哎你妈二人看是祖父有情义，难道说我在一旁看不出来，哎我的姑娘她为谁摆平是高用火分，她为谁那骚将落花图内埋，昨夜晚我姑娘怎样是为了仙界，哎宝二爷你拍拍胸问问心，做出事情该不该，为什么事到如今您才来，贾宝玉听此言魂飞天外，哎他那一头栽到地成烟，小紫娟旁边忙扶起贾宝玉，他那悠悠一气， 我愁多闷多忧多虑，唱 长长的悠哉。失之望江平地风波两分开，今日里我在人不在，怎不叫雨兄泪满腮，你葬花的花篮还在墙上挂，你种下的芍药还在院中开，开也开不败，鲜美呀，人世仙界相隔多远，寻仙美我不怕踏破铁鞋。天昏地又暗，只顾得情被困尘埃，这真是天长地久，又是金家宝玉方恨重伤怎安排。 谢谢，感谢观众朋友们热情鼓励的掌声。好，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演唱《宝玉探病》片段。 要是妹妹呀，死过了啊，把我灵柩送在苏州城，你就把我埋在黄桥关，深深的抛上一个坑，成情啊！我劝你包容包容多包容，你是有了好歹了不成，表兄莫疑心莫二，就是你这孩子是难愿怕是梦，家宝玉口里口外八七十个字便送茶到房中，这就是宝玉谈的云天明，舍不准叹悲言恨意转痴情。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京韵大鼓遣晴雯，演唱者王丽，乐队伴奏戴玉民、刘小凯、陈切。 Wow. 家人他受了苦气。 子夫粉食指自嚼 是崔莺莺调豆丁，公子中招书也不念，蒋二爷饮作清狂意不明，若不要许一个错疯子，将他撵失去了大家的体统，是要如上命。最要紧太太的大事是儿孙中下长头，王子的荣华怕落长 林风里，真有那落 苦的精神，仙子的美容，王夫人闹青天霜是微微的冷笑，说好一个捧心的狮子和那大金佛重生， 将身倒在牙床上。 可活不成了。 要说是别的话儿，还则可说什么？ 小爷背地有别情，但不知这话儿是从何处起，无头无脑是哪一阵风？ 要说是太太是从一火起，为什么一口咬定不容情？这不是凭空生出了七窍事？老天哪，为何无故把人疼？无凭无据怎么讲到叫我遍体生痒啊，辨也辨不明太太是听信缠染全不管，以为的生辰喜怒恨重重。我今日虽然还在这园中住，看起来时光不久啊，我要别离。大业中我与那小月冬缘分算是 情薄无其数，乃请问要儿走不入侯中，公子发慌直落泪，也摸不着家人心内主和情。这一日正在床前来解劝，忽听到外面喊连声，公子急忙迎出去，原来是夫人大怒动无名，唤袭人快叫秦门给我早些走，把他即刻给我赶出一屋。我跟前只存宝玉这条后，指望他将来学好把人成，受不住弄一个腰就在这里搅，无法无天的那可不成，快叫他跟随他的哥嫂去怡红院，从今以后定安宁。王夫人一声吩 谢大家的掌声鼓励。那么接下来呢，为你演唱《愚公移山》的片段。 大家欣赏天津时调《春来了》，作者王允平，编曲马迪臣，表演者高辉，乐队伴奏刘玉喜、刘小凯、王桂玲、韩旭、于宝树。 悄悄，静悄悄，静悄悄，摇曳着长发绣树枝头，轻轻叩打，醒醒吧，醒醒吧。 一趟 谢呢热心的观众朋友们送上热情鼓励的掌声，代表我的乐队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大家演唱大家非常熟悉的电视连续剧《龙嘴大铜壶》的主题歌《可怜他有嘴说不清》。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第十二届金门曲会的部分实况录音，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好，听众朋友，再会。